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德国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十八人，大部分是教师。伤者枪手是学校救生，冇几耐之前被赶出校，他亦在事件中丧生。较早前有消息话，仲有一名枪手挟持人质，警方表示未能证实呢个消息。出事的中学位于东部城市爱尔福特。美国第一季经济增长 5.8%， 比市场预期的 4.8% 好，是两年几以来最大的升幅。商务部的报告指出，期内消费者开支上升 3.5%， 商业库存经过一年来大幅削减之后，跌势已经放缓，反映经济有改善。本港对外贸易上月份大幅改善，由2月份的下跌 9.1%， 大幅改善至3月份的上升 2.2%。 政府解释主要是受惠于全球和区内经济逐渐复苏。学者认为数字反映经济复苏动力温和，全面复苏言之尚早。落实展会居港权家长会两名代表下星期一到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一个委员会汇报近几年的居留权事件，希望引起国际关注。家长会承认效果未必咁大，但有少少机会都会尝试。陪同他们前往日内瓦的包括立法会议员吴凯仪以及四名协助他们的神职人员和社工。国泰航空为了配合扩充机队，决定在三年内增聘800名员工。国泰又订购包括三架波音777以及三架空中巴士 A330 客机，预计分别在春年和后年交收，将会飞行亚洲区内的短途和中途航线。副主行政总裁唐宝伦说，现时市场情况仍然疲弱，市场全面复苏还是言之过早。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10004点，下跌30，道指数报1691点，下跌22点。伦敦金融时报100只股票指数报5159点，下跌38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11386点，比本港收市微升1点。天气预测方面，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下星期初的天气转为晴朗，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会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松至大浪。南会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东部吹东至东北风5级，西部吹东南风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我而家唔方便接听你电话，只系跌咗声之后留低你口信。 对唔住，而家线路好繁忙。请迟啲再打过嚟查翻。 喂，唔好意思啊，忙紧啊。 觉得彷徨同无助，俾个电话我哋。 喂，撒米利亚会，有咩可以帮到你？ 无论你有咩问题，我哋随时都乐于听你倾诉。撒米利亚会24小时中英文热线28960000。 为了减省市民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间，入境处现已签发电脑可读回港证。 如果你而家用紧嘅回港证系喺2001年12月16日之前签发噶，你可以向入境处免费申请增贴电脑可读标签，咁你以后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快捷啦。电脑可读标签申请表格可以喺入境处总部同分处、各区民政事务处或各大邮局索取，亦都可以喺入境处网址下载。 性本善，午夜场。 好多人以为男同性恋者喜欢着女装，女同性恋者喜欢着男性打扮，其实喜欢易服癖者不等同同性恋者。一对同性恋者其中一个并不是一定要扮演男性的角色，另一个扮演女性的角色，大多数的同性恋者都会角色互换。性本善午夜场之同性恋的谬误，今日星期六晚深夜1:45无线翡翠台，深夜2:55亚视本港台播出。 星期六凌晨嘅夜媽媽夜爸爸， 咁啊今晚咧就是、因為我哋有一度咧再次呢個合作啦，咁啊除咗有啊 Pan Chen 咧同埋 Jason 之外，我哋咧又會有我哋一個月都會上嚟一次嘅 陳雲海先啦。 Hello， 點啊雲？最近你去咗雲海喎，係咪？ 係啊，喺雲南。 個樣都你啲膚色都黑黑實實 㗎。係啊，你成塊面發光，好似啲春光。 係嚇，有啲咁嘅寫。 有豔福喎，係嘛？ 嚇！ 頭先聽到你講係嘛？ 冇，你未聽我，聽咗一半啫。 嗰度啲女仔啲係靚到暈。 係咩？我咁講咩？ 頭先係你唔係同阿彭成喺側邊講呢樣嘢咩？ 唔係，你聽錯嚟。 我成日喺直播室聽你兩個喺側邊笑，匿埋喺間房度，自己唔知。 一阵先讲 ，一阵先讲俾你听。会唔会喺云南遇到 UFO 咧？ 哎，欢迎你啊！阵间会话俾你听噶啦。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睇嚟有 Mr. Eason Chan 嘅新作啊，新作 系咩啊？ 你讲啊，啱你讲啊。 傻傻龙， 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阵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化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那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也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无视演员们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谢谢侬，谢谢侬， 十三弯二路溪，香港电台第一二台， 呢度系香港电台。 叶妈妈，叶爸爸， 喂啊，云海啊， 系啊系啊系， 你快啲讲啦！头先啊，我同个云海猛紧喺度倾偈，话喂你喺云南好唔好玩啫？好唔好玩啫？讲啲乜嘢咧？佢成日都系一阵先，一阵先，一阵先。 佢好中意卖关子噶嘛？ 系 啱啦，咁啊即系吓，好适合做电台。 唔系，因为咧原本即系应该上嚟咧讲 UFO 啊，讲啲不思议嘅事噶嘛。咁但系我忍唔住，因为啱啱我去咗18日雲南， 有17日係俾人問關於阿 謝霆鋒嗰啲嘢。 唔係啱啱都講啦，即係我哋去雲南，香港最大單新聞，我哋嗰度日當地報紙都講謝霆鋒嘅啫。 嗯， 咁但係當然我唔會理呢件事啦。咁我去到雲南，其實咧有幾個地方，我覺得幾令我 不可思議嘅，覺得係。 可唔可以咁講咧？都其實可以嘅， 不可思議 都可以嘅，都可以，因為我一去即係經昆明啦，一飛到去邊度咧？飛到去最雲南最北邊嘅地方，嗯、即係佢藏族地區嘅地方叫中甸。咁咧，中甸咧過幾日咧嚇？幾日啫？ 中甸 唔係中甸。咁呢個地方咧過大概7日到啦。 咁就五月啦， 係啦，5月5日咧，你就全世界就唔會再見到呢個中甸呢個字出現嘅啦。呢、這個地方咧就會從此咧被呢個中國政府咧改名， 叫滇中。 嗱呢個改名嘅行動咧，簡直係對我嚟講，我都幾匪夷所思嘅，就係咧。 點解？ 佢會改做、 這個、一個英文名。 唔係，其實都啱嘅。 真係 㗎？你講得都啱，因為咧個中甸咧5月5日咧就會正式改名為香格里拉。 哦，啊、就係香格里拉，就係講嗰度。係 啦。咁點解咧？因為咧佢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喺大概每一個世紀大概60-70年前啦，一個英國人去探險啦，又話自己坐架軍機就跌軌咗落個平原啦。咁、之後咧就話咧佢見到一個，即係嗰本書叫做《消失的地平線》啊嘛。 嚇、我唔知啊呢、這個。 係咁就係、是、佢話去到嘅時候咧，佢就形容嗰個地方咧就叫做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 係啦，呢、okay 這個名點嚟？ 唔 係 嗰間酒店喎、 啊，唔係嗰間酒店啊，係啊，嗰度冇呢間酒店㗎。咁去到嘅時候咧，咁當地啲人就話俾佢聽，呢、這個地方咧就叫香格里拉。咁啲人就開始因為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叫香格里拉噶嘛，咁佢就形容曬嗰個地方有草原啦、有湖啦，有好多牦牛啦，有好多馬啦，有好多藏族嘅居民啦、等等等等，形容咗成本書。之後後來咧，佢俾啲軍機救翻咧，就離開咗啦。咁、呢一笪地方咧，就從此咧就喺呢個世界上面成為咗一個謎，即係話冇人知道香格里拉喺邊度嚟嘅。以前曾經有人話過香格里拉係尼泊爾，係不丹。咁但係睇對翻啲書咧就唔似嘅，因為佢形容嗰啲塔啊、啲屋啊，就唔係嗰種文化嚟嘅。咁去到咧差唔多係90年代中期啦，咁就有一班記者同埋有一班嘅歷史專家啦，就去到雲南嘅中甸，就跟翻呢本書所形容嗰啲河流啦、山谷啦、人啦、啲語言啦，咁就發覺當地嘅藏民形容呢個地方咧， 就是當地的藏語叫日月之城的、 嗯、 日月之城但讀出來就是香格里拉啦 哦、 哎、有咁有咁巧 啦有咁巧啦係啦咁後來呢就慢慢呢就其實原則上而家都係證實㗎啦、嗯、即係可以咁講㗎證實就係話、啊、當日佢哋嗰個英國個軍機嗰個機師呢跌落個地方呢就係而家雲南省嘅中甸呢個地方啦 嗯嗯 咁而家呢個地方呢於是乎呢就索性 改咗 改 名 嗰啲啦索性叫香格里拉但我就唔係好鍾意咁 佢就搵你上去就做剪彩 搵我去就踩草就差唔多唔係剪彩、啊、 你上去個目的係咩我想知 其實上個目的第一我就想知道究竟香格里拉係咩嚟㗎啦靚唔靚啦有冇 啲人成日問我呢喂雲海係咪真係嗰啲淨係好搭嗰啲人嚟㗎、啊、 哇點解 佢真係好有錢 佢唔使做成日出 trip 做嘅， 咁咪就係做呢啲， 你真係好鬼享受， 好享受嘅啫，好舒服啊！佢 好想做你， 你 認真 即係我即刻想攞個剃刀剃光佢頭，太舒服啊！佢等佢再舒服啲。 你唔好話，你頭先講呢句嘢咧，我一間有啲嘢補充。我其實去到終點咧，我第三日咧，我其實有一刻咧，我好驚啊！ 你好， 我好驚。嗱，我想問你一樣先，你兩個信唔信呢個前世今生咧？ 信唔信啊？ 系咯，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少少啦， 少少啦， 少少 我谂我同你哋差唔多，因为 你前世系咩嚟嘅？ 唔系，我以前咧就唔信有前世， 一嚿云嚟嘅，云海。 唔系我， 你知唔知好多好多外国人系好中意你个名嘅，佢哋会问云海喺个手臂度啊？ 唔系啩？ 或者系海波浪啊？系啊， 或者勤力强健， 或者系爱海啊？ 但 系你 系 好型嘅你个名，你 孖 俾人哋，人哋你一俾啲。西人睇聽，哇 ！graffiti hip hop 啊，你真係好 hip hop 啊，你個名好 graffiti。你俾嗰啲 surfer 嗰啲滑浪嗰啲人睇成，哇！我要紋喺個腰度，你個名 唔適合我、啊。 阿雲海話：你使唔使咁啊？你叫我上嚟都唔使氹得我 咁 開心。 講得咁 咁，你前世係咩啫？你明 唔？唔係。其實我以前咧就唔信有前世今生， 係。 但去到後來咁，慢慢就覺得。其實呢個世界係唔係有前世今生咧？我會唔會有個前世咧？因為呢個我同你哋一樣，就係有少少信、少少唔信咁樣嘅動機。但咧，我去終點咧，咁我第三日嘅時候咧，我去咗一個讚布讚中林寺啊。讚中林寺咧就係終點裏邊一個咧好大型、好大型嘅一個藏族嘅喇嘛廟。 嗯。 咁呢個喇嘛廟咧，可以話係僅次於西藏達喇，即係呢個拉薩嗰、那個布達拉宮嘅、 嗯， 即係佢哋稱為呢個小布達拉宮嘅。咁、嗯、我去到嗰陣時，係巴閉㗎，真係嘅。咁去到嘅時候咧，咁裏邊曾經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其中全個藏區所有嘅藏民裏邊咧，四大嘅寺廟之一嘅呢、這個寺廟係裏邊住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喇嘛，咁多千年嚟已經係㗎啦。咁我去到嗰日咧，其實我自己一個人，因為我其實同個朋友去嘅，嗰、那個朋友咧就病咗，因為高山症入咗醫院啦，已經 嚇， 係啊係啊， 你冇事， 我冇事，我竟然冇事啊！係喺嗰個地方，其實而家差唔多有12000多尺嘅 海拔， 高原海拔係啦。咁、我但我冇事喎，咁我嗰日就自己去咗一個寺廟啦。咁一路去嘅時候，我感覺都係覺得。怪嘅，因為個感覺係好熟悉喎、 哦。哇！咦，即係可能係前世喺嗰度感覺 嗱、 啊，我或者住過咁樣。 我驚啊！ 佢咧，如果唔係佢點出書啊？佢將十樣嘢串連埋一齊嘅，自己成日都喺度幾奇怪啊！喺1975年喺我啊睇嗰本雜誌，突然間有個香格里拉嗰四個字，跟住喺20年後我真係去咗香港，係好中意呢啲 啊！啊，你真係捉到我路啦！ 佢真係串連曬成世嘅嘢，嗯，喺當年我用綠色，咦，今年有綠色喺我前面咁又啊，又澄清，咦，好奇妙喎、 啊！暫年過病，我應該同啲聽眾會嘈。 嚟嚟嚟，唔係，不過雲海係專業㗎一個，佢真係知嘅，佢唔係講笑。 激死我！咁咪咁咧，去到嘅時候咧，一路行緊一個好長嘅長樓梯啦、嗯，入到去，咁啱啱我撞正咧就係佢哋朝頭早。啱啱就快诵完经咧，成扎喇嘛喺个大经堂里边咧，就等紧出去嘅。咁我就无端行咗入嗰个大经堂里边个门口度，我仲要 OK。 无端端喎，嗱，记住。 系啊，嗱，个原意就系无端端去咗云南，无端端见到一班喇嘛， 跟住入咗去 吓。唔系我讲无端端系有用意嘅，因为咧原本所有游客嘅话，纯游客嘅话咧。是一定要在一个侧门度买飞，有个 local guide 带住你嘅、嗯。但系咧， 我唔知点解我去到嘅时候咧，系冇人阻止过我入去任何， 因为人哋见唔到你，因为你飘入去。 如果系我好惊噶， 我都好惊。 我要搣下自己先，我唔系发梦。 唔系咁，我去到啦，咁我当时其实攞住相机，我谂影唔影得咧？ 嗯， 咁我就反而好蠢地咁啱啱 有个，好用闪光灯咪得咯。 系喎，人哋睇唔到喎。 唔好话跌住头，唔使睇闪添。咁之后，咁啱啱有个准备开门嗰个喇嘛咧，我谂系几高级嘅喇嘛。我反而问佢，我话影唔影得相噶？ 你点问啊？你用咩搵？ 用国语问，佢哋全部识讲普通话嘅。 可以拍照吗？是不是？ 生病嚟。 可以拍照吗？可以吧？ 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是你们 冇卷得咁劲嘅当地。 冇咩？唔系呢一只咩？ 嗰啲普通话系北京口音，即系重。 关你啲什么事？ 呢啲北京话嚟噶。唔系咁之后咧，咁嗰个喇嘛就话，当然话唔得噶。 不可以啊！ 你企埋开一边啦。咁我企埋开一边啦。咁我听佢讲系啱嘅，因为咧我一闸开咧，哇！你净见到嗰个系汹涌嘅喇嘛咧，冲出嚟，系我真系用汹涌嚟形容。几百个喇嘛系冲出一个好窄嘅门口，如果我唔系企开啲，我真系会俾佢冲死嘅。 冲出嚟， 系冲出嚟，冲啊冲，由细冲到中一个青年嗰班度，冲到中年嗰班度，冲到老年嗰班，冲晒出嚟。 即系你如果系眼见，你会觉得系有几多人呢？ 哇！呢个好壮观啊！ 你觉得系一个瀑布咁冲出嚟咯？我只可以用形容，系好浮夸嘅嗰个感觉。咁我冲完晒出嚟嗰时候，我心谂，哇！咁壮观嘅，咁我就继续行翻。 你就逆水而流，你就冲埋去成扎人嗰度， 匿喺人群之中。 系咁，佢哋走咗咁多，咁我就入咗去嗰边。咁我就当时我有一个好奇怪嘅谂法，就话：咦，有个楼梯、啊，咁我行上去咯。咁啊，行上嗰个楼梯。咁行到上楼梯嘅时候，因为佢冇指示牌话点样入啊，点样定嘅。咁我就行咗上楼梯，见到个楼梯上面有个阁楼嘅。咁我又行咗上个阁楼。咁行咗上阁楼嘅时候咧，有道大门咧开住嘅。咁我又行入咗个大门。咁我睇，原来我入咗个呢个 寺庙 嘅心脏地带个诵经区嗰度嘅，嗰个围住个外围嗰度。咁之后咧，我一路咧就去行啦。咁我當然要守規矩啦，即係當然要順時針方向咁樣行啦，一路行一路行。咁我仲好奇怪地，我就因為我意識上就係覺得冇喇嘛喺度啦嘛，咁我咪可以影相啦。佢叫我唔好影啲喇嘛啫嘛，咁我就攞住個相機開曬閃光燈，一路喺度用閃光影啊影啊影啊影啊影。 但人哋居然望唔到你， 啲喇嘛一路行 緊，出曬去啦，咁樣死 入邊有喇嘛嘅，有煮緊飯嘅啦，又喺度供奉緊嘅啦，有喇嘛見到我嘅，一路有同我打招呼，有同我笑嘅，但系咧冇人阻止我影相嘅 ，OK， 咁我就真係以為我冇做錯任何嘢嘅。咁影完之後咧，上埋去嗰個神台嗰度啦，即係最頂 騎埋上去， 唔係上邊嗰個神台， 抄佢啲嘢，冇抄佢啲嘢， 冇。咁啱啱我就企喺度，咁啊佢原來上面維修緊咧，咁我又影啲相啊，呢樣嗰樣啊，咁啱啱有兩個喇嘛上嚟打嗰啲大鼓，原來等叫食飯，係啦，一路打。咁我一路敲，一路喺度影，一路敲。 其實警鐘啊，有條友入咗嚟影，快啲！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唔係嘅，我好肯定唔係嘅，因為後來咧，直情我將個相機懟埋個喇嘛度，佢喇嘛擰住面回眉一笑。 什麼？ 唔係啊，回眸一笑， 回頭一笑。 我 佢諗住都影翻張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個女仔係嘛？即係跟住你咧，阿雲海，我約你廿年後，你再嚟都揾翻我。 我驚係咁啊！咁啊，影咗喎，咁我諗。啊，幾好人喎、啊！同埋我諗住乜呢個寺廟咁自由嘅，即係飛到咁嘅，咁一路又兜翻個圈，行翻去另外一邊嘅入口，因為我喺嗰邊，即係左邊入咧，我又右邊出咁樣啦。咁出咗嘅時候咧，我又行咗一個廳，啱啱有班喇嘛又出出入入喺度煮飯咁樣啦。咁我見到嗰個廳嘅隔離咧，有個好長嘅木樓梯，咁啊上去嗰度嘅一個唔知咩地方嘅地方。咁我心諗有樓梯咪上咯。咁啊行到去啱啱嗰個位咧，咁入邊咧就走咗出一個好老嘅喇嘛，老喇嘛，就我覺得應該差唔多有六十幾歲嘅老喇嘛。咁啊佢行出嚟，佢行落嚟之後咧，嗰、那個眼神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因為佢望住我嗰下咧，佢又唔係想示意我走，同埋唔係想示意我， 佢係定咗炮， 定咗型，之後咧就行埋嚟，佢真係行埋嚟，就用手搭一搭我個膊頭，之後咧就指我上去。他一路冇出声，一路指住我上去，你入去啦，你入去啦。 Alanis Morissette 歌名叫做 Utopia。 我是 Doris， 我跟我老公结了婚那么久，从来都不会骂我，就是他癌细胞上了脑的时候他骂过我一次。 是你睡了这日出朝朝，写一张最后的纸条。 逢星期一 彭晴、 曾仕言、 夜妈妈与夜爸爸， 亦来享受故事重生系列。 虽然我先生离开咗我，但系个女就系佢嘅延续，系我嘅希望。 彭晴， 可唔可以放开你只手啊？ 曾仕言， 哦，唔好意思啊， 彭晴， 你听日得唔得闲啊？ 曾仕言 得嘅咩事啊？ 今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 点啊？ 香港电台一二五台 ，OK。 夜妈妈与夜爸爸约咗你噶啦， 系咪啫？ 真系，梗系啦！逢星期一至五啊，夜妈妈与夜爸爸咧都会喺香港电台一二五台出现嘅。 好啦，咁啊，头先阿云海咧，今晚我哋咧就系有云海喺度啦，陈云海啦。咁云海头先就话。拉拉埋叫你入去 啦，上去啦， 指住入去 啦，入去 啦， 入去啦，入去啦。咁点啊？ 系咩嚟嘅咧？ 我估咧就系梗系嗰个拉咪同你计翻做啦，因为你喺出边头先影咗咁多相，佢同你讲阿先生，你头先拍嗰啲照， 你喺度晒啊， 十蚊一张啊， 或者拆菲林先走得啊？唔系，完全冇啲咁嘅事。然后咧入佢好笑喎，佢指住一路入去入去，我反而企咗喺度定一定，我唔知发生乜事。 即系人哋叫你做嘅，你就偏唔做。 唔系，我唔系咁。 人哋叫你入去，你企定；人哋叫你唔好影，你影。 我佢冇叫我唔好影嘅，佢叫我唔好影啲喇嘛啫嘛，我冇话唔可以影啲庙嘛，但系后来我知道唔影得嘅，不过都咁之后咧，咁我企喺度，企喺个楼梯度啦，咁嗰个好比较老嘅喇嘛啦，就示意完之后咧，就好气定神闲咁行落个楼梯就走啦。OK， 咁我心谂啊，几奇怪喎、啊，呢个行为动作，咁 OK， 咁我就行上去嗰、那个 set， 即系嗰个 room 度啦，嗰、那个密室度啦，一睇，唉。咁真係有啲奇怪喎，原來咧嗰、那個密室咧就係、是、俾一啲上唔可以話上年紀啦，即係俾有啲讀咗好耐經文嘅一啲喇嘛咧，去入去咧專心去念經靜修嘅一啲壇嘅位嚟嘅。咁我望住嗰個壇嘅位， 即係帶你去參觀。 唔係啊，唔係佢自示意叫我入去，佢以為走啦。但我係我佢冇理由以為我係喇嘛㗎，你明唔明啊？我著住 你咁凡塵俗世， 攞住個相機喺度影嘢，照住啲拗交，冇可能當我係喇嘛。 睇到你一啲嘢，梗係 我都驚緊係呢樣嘢。咁我其實我 會唔會你有少少佛像咁嗰啲咧？ 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咁但我入到去企喺個門口咧，其實我嗰下咧，我覺得，咦？我冇理由，唔系我冇理由，真系入去坐喺度同佢，一即系嗰度冇喇嘛喺度噶啦，系俾你自己一个喺度静修嘅诵经房。 佢就系其实咧，其实佢系最高，佢系最高境界嘅，真系。佢根本你入去， 反省。 而家我呢度唔俾人影相嘅，你又影相，我叫你行，你又企，你系咪玩嘢啊？静修啊！我就觉得系咁啦。如果我就系咁啦。 咁你系佢，你会唔会静修咧？ 我唔系，如果我系佢，我就叫入去自己检讨下先。 唔系咁之后咧，就咁我心谂企咗喺度好耐，企咗门口，我话我真系冇理由利用我一个旅行嘅时间入到一个咁嘅地方静修，同我唔系喇嘛嚟噶嘛。咁我就毅然咧，拧住面咧，就决定 鬼鼠啦，又 离开啦，鬼鼠地离开啦。咁我当然要及下嗰个老比较老嘅喇嘛喺咪度啦，咁唔喺度，咁我佢已经走 扮傻，跟住你就扮傻行翻出去点啦？ 系啦，你真系醒目啦，咁就硬啦，扮影下相啊，睇下啊， 扮傻， 咁一路行咗落去，咁行咗落去之后咧，我就继续喺个兜啦，兜咗好多圈入边，差唔多嗰啲密室啊、乜室啊，全部都行晒啦。咁行完之后咧，我就去到一个位，咁啊就原来出口嘅，即系其实。系应该系 suppose 嘅正确出口咯，咁啊出到去我先觉得，咦，原来呢度先系入口啊，原来有门口 可 思议，好远啊！ 你听我讲埋先，咁原来我系冇正式喺个入口度买飞啦，冇正式入口度有任何嘅佢当地嘅人啊带入去啦，有冇睇嗰个指示牌员入边系一定唔可以影相？ 我谂佢就一定系觉得你一系就癫嘅，系。一系就是公安啲高层，CIA 吓、啊，唔系，但系仲有下文啊！你明唔明啊？嗱，呢单 买飞又违法违晒规， 想叫翻 你 出去买 飞嘅，你明唔明啊？咁我出到去，咁嗰下我又即系成件事，我都觉得我冇咁样谂噶，我开头都冇咁样谂嘅，即系冇话系咪同我前世有关咧？我冇咁样谂嘅，仲我不过只系觉得好奇怪。咁但係當我咧一路向返原路去曬其他嗰啲細嘅廟，因為成個大廟裏面分好多細廟啦，咁、去埋好多細嘅廟，咁參觀完好多嘢之後呢，咁行返落個樓梯，你唔好笑， 你發現自己張相。 喂，你呢個唔得喎，你呢個。 唔該，白車救一救佢呀喂。阿彭靜啦。 我唔係講緊鬼故啊。 我諗要叫一叫個白車喎、 啊。對唔住，繼續。 主持人。 主持人好投入， 你已经帮我编造咗第二个 系啊！ 咁你见到咩？ 咁一路去行啦，咁见到另一个藏文 ，OK。 咁呢个藏文咧就你唔好影响我啦。咁呢一个藏文，咁因为系一条好长好长嘅石楼梯咧，要落翻去大街嗰边嘅，咁都系嗰个庙嘅范围嚟嘅。咁嗰即系我一路行，一路行一路影相啦，都系当然唔系庙里边啦，今次庙出边啦。 但 系 个菲林影极都影唔完啊你。 咁我带咗好多 菲林，你个同几多嚟噶你吓？你个同 咁我带咗好多菲林啊嘛。咁即系咧嗰个一个藏文啊，咁啊一路抬住啲物件咧，咁系帮庙里边啲人系攞嘅咩？一路一路咩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望到上嚟。咁开头咧佢一路行咧就会望上嚟望我两眼嘅。咁啊，當然咧，我就會當佢一個即係免費嘅 model 啦， 免費嘅 model。 佢就覺得你係異族， 唔係唔係。咁因為咧，當佢喺度行，喺度行，行到上嚟嘅時咧，喺我隔離嗰下咧，咁我就佢講咗一句説話。 嚇， 嗰句説話 咧， 唔係佢講普通話嘅， 普通話 係啦。咁嗰句説話咧，其實幾令我嗰下又係停咗喺個樓梯度唔敢喐，唔係冇面啊。 即係翻去前世啦，諗起 係 咪？ 係啦， 反轉吧。 唔係唔係，佢突然間就講咗一樣嘢，佢就用國語講嘅啫喎。佢噏咗個名，那個名大概係叫做Charger 唔知 Char 咩嘢，一個名嚟㗎。佢話咩 Charger 你終於翻嚟啦。咁一句嘢喎、 啊，哇咁 嗱我當下嗱我真係當下我企咗喺嗰度。我就 你回来啊！ 你就系啦，你终于回来了咁样喎、 啊。你终于回来了， 咁我真系企咗喺度，佢就 咁佢个终于个终点咪你终于回来啦。 冇嘅人哋 肯定 冇咁高低一样啊 嘛。唔系，咁佢就令佢就讲完呢句嘢，唔系等我有冇任何回应，就拧翻过去就行翻上去个庙度咯。 系， 咁我就企咗，我就觉得唔系啊嘛。 即可能你而家怀疑紧你嘅前世咧。 就 是 一 个喇嘛嚟嘅。 我諗緊会唔会有啲咁嘅可能性囉。因为第一喂你开头嗰个老比较老嘅喇嘛叫我入嗰个诵经室第一。第二就係点解有个人会叫咗一个唔知咩藏名嘅名字之后叫我问话我点解你终于返嚟啦。 咪住问同你讲话终于返嚟嗰个人呢大概嗰年纪系几多岁嘅 55到啦。 佢有冇戴眼镜呀 佢冇問你點解留咗一個中間分界， 冇佢冇問，佢完全係冇問，就講一句咁嘅説話。 佢話點解你現代化而家著牛仔褲啊？ 人哋或者唔係咁睇嘢咧。咁、之後就行得上去。咁、我企咗喺度嗰下，我其實幾驚嘅，因為我當時即刻就會諗幻想一啲，就係話唔通佢意味住喂佢識我，佢唔通話緊我，唔通我 咁你有冇去即係 真係喺呢度 查根究底下咧？ 喂，我就係唔係好敢啊，其實唔通我真係走翻上去問我係咪呢度人嚟㗎？以前咁樣，我覺得 如果佢答你係咧， 嗱呢、這個就係我諗法啦。唔通佢答我係，我就真係留喺度 啦。 咁我唔接受喎、啊，即係我唔通真係佢話我係啊，其實你真係轉世㗎。 我仲想唱卡拉 OK 喎、啊， 即係可能話係啊，你其實。其實你應該是由城市要回到呢度去長住，咁我咪死？咁我嗰刻我唔係好敢面對呢個事實。 係哦 ，OK， 好啦，繼續。 係啦，咁但係咧，得意地方仲有第三樣嘢就係、是、後來咧，咁我朋友高山症入咗醫院之後病翻好啦，咁佢又要去嚟呢個廟噶嘛？嗰次之後就黃昏嚟嘅，咁我再去到呢個廟啦，咁我就入翻同一個我去原本想入嗰個密室嗰個位啦，原來個密室係鎖咗嘅。 因为佢见你硬闯，佢位面有第二人。 唔好 将 埋把锁啦， 我冇开锁，开个锁嘅，即系嗰道门原来系长期上锁，系唔入得嘅。咁我就会觉得，即系唔系讲紧叫我诵经嗰个密室，而系我上楼梯经过阁楼再入去嗰、那个两道门原都系锁嘅。平时， 但系点解你会入得？ 即系我就唔明点解我会可以入得嘅咧？嗰日， 我谂你系有啲。有啲問題， 其實佢本來一路都開放。 其實最有問題是你，其實你係咪會唔會係自己發咗個咁嘅夢？你係冇去到雲南咧？ 誒、哎，即係18日，其實我都喺個飛機上邊兜咗咁耐先。 但係嗰度有啲咩即係令到你即係好深刻或願意嘅，即係啲嘢冇話啲乜嘢係嘛？喇嘛嘅嘢， 即 係 前世啦。 其實呢個故事之外咧，咁我就去問當地啲人啦。咁呢個地方咧，其實真係如果。要慢慢去追尋佢啲故事咧，我諗佢嘅故事係非常非常之多嘅。佢、就係當地一個求其一個司機啊，同我講話，其實呢個地方咧，你話懸疑嘢咧，咁多年嚟咧，其實佢哋好多係寫咗落去嘅佢哋嘅藏文文獻裏邊，包括呢個寺廟裏邊嘅。佢呢個寺即係呢個中間呢個範圍，成個香格里拉嘅範圍裏邊咧，就出過好多次一啲活佛嘅，即係轉世嘅活佛，因為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活佛嘅。佢曾經試過係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咋嚇，係。 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咧，试过一次就系咧喺藏民里边有一个几高级嘅可以话官员啦，因为当地人觉得嘅官员啦，嘅母亲咧就大病，咁就请由呢、這个请呢个活佛由个高山里边咧翻翻嚟，就希望为佢嘅妈咪咧就叫佢拉埋为佢妈咪诵经啊，或者系做一啲嘅系祈福嘅嘢。咁呢個活佛咧就好有趣，咁由個山度一路講到嚟，差唔多離開嗰、那個嗰家人嘅五公里嘅路啦。 嗯， 就覺得好攰。嗰、那個活佛就話：其實講真啦，佛法嘅嘢唔使我一定要去到你屋企，我先可以做嘅。呢個係心理問題嚟嘅啫。咁、那個即係個活佛可能咁樣講，其實都啱嘅喎，係咪先？咁、那個活佛就話啦：咁我而家就喺呢、這個離開你屋企五公里嘅範圍內咧，我就喺呢度幫你開始進行一啲嘅法事或者係啲儀式。咁、其中西藏一個儀式裏面最重要最拉尾咧，就係會滲一啲米，係燒咗個米咧，滲喺地下咧，就作為一啲嘅儀式嘅完成係冇錯結束，同埋呢啲米咧原則上咧就係、如果你屋企人攞住咧，就係會係平安咁樣嘅。咁、做完之後咧，由佢哋屋企。一路個喇嘛走咗噶啦，即係嗰個活佛喇嘛走咗。咁呢班人就行到翻屋企嗰下，佢阿媽就已經好翻曬。好翻曬之餘咧，仲要奇怪嘅地方就係佢阿媽竟然可以喺佢嘅屋企嘅地下，係佢睇住個窗裏邊飄咗一紮嗰啲燒過啲谷嗰啲米咧，滲喺佢自己嘅床前。 唔通嗰啲米有腳嘅？唔通嗰个活佛嗰啲法力系咁劲？我仲以为你话佢食紧嗰啲饭添。 我哋转头要会一一为你揭晓。 咁系咪真系有啲玄机嗰啲嘢？ 都有啲嘅， 系嘛？ 真系不可思议， 云海你。 如果世界像蝴蝶结，轻易能解。心碎就不会醉也不会累，就算日里多一夜也只能爱到今天，谁想念谁失眠都已无所谓，嘿耶嘿，就算拥抱在日夜只是昨天的气，这份爱已丧失了能源。我也明白了，我受不了，如果下一秒我就会更糟，人有时不断变反而好，爱都忽了忽了谁受得了，两方两方都来不及往朝夕比划一等。我也明白了，我受不了，甜蜜给你就不让我燃烧，风一吹过也许还清爽，反正未来的方向不胜防，就让脾气走得不慌不忙，转身消失街角。消失街角，我也依赖白了，我受不了，如果下一秒我只会更糟，人都是孤单。 心比划一大。 歌名叫做《受不了》啊，佢系许志安。时间嚟到啊，凌晨一。即系12:45啦。 我知道依家咧，你一定好心急噶啦，因为你好想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咧。 系啦， 嗱，咁啊，如果咧你好似云海咁啦，去过一啲地方，经历过一啲不可思议嘅事，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8或者18723111， 冇错， 传真号码或者系23396453。 有两条 version 咧，系比较俾大家咧系打嚟噶吓。 好啊， 好咁啊，讲下天气俾大家听先。本港地区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咁样嘅，多云啦，初时有几阵嘅雨啦，日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啦，下昼初咧系会转晴， 一样啦吓。咁啊，室外气温咧系23度，相对嘅湿度咧系87%嘅。 好， 嗱，去旅行啊，如果啲不可思议嘅嘢，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我哋一齐倾下， 系 咁啊，云海 系先讲到嗰个活佛啊， 嗰个活佛点啊？ 咁好啊，咁之后咧个活佛就翻咗去佢自己嘅地方。咁其实咧，啲人就讲紧咧呢个活佛咧，其实而家仲喺北京，再生噶。而家呢个活佛， 再生活佛 就系喺北京度住咗喺北京，同埋一路仲自己去读唔同嘅书，唔同嘅语言，就希望佢继续可以为啲藏人去做一啲嘢咁样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成個中甸同埋香格里拉成個地區咧，呢啲嘅故事咧，即係你聽落覺得好似匪夷所思咯。但係當地人視每一樣嘢都係有神性嘅咯。例如佢、其實原本我哋去到中甸嘅時候咧，我哋就打聽我話，我哋想去喺最北邊有一個叫梅里雪山嘅。咁呢個雪山咧就係、是全個雲南省最高個雪山嚟嘅。咁當地人咧，以前佢哋冇接觸過外面世界啦，就以為咧呢個就係全世界最高嘅雪山嚟嘅。但係咧，佢亦都奇怪地咧，呢個雪山咧係成形咧天然嘅，就成形一個金字塔形嘅。 哎，咁奇怪啊！ 金字塔形嘅，尖尖咁樣，尤其是黃昏射落去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發光金字塔咁樣嘅。咁當年咧就真人真事，而呢單事咧其實大陸就唔係好想人講嘅，但係當然， 但你就夾硬要講， 咁我知道我咪要講啦嘛，係咪先？咁咧佢就喺1994年嗰陣時咧，就係、是八個日本嘅攀山隊員探險隊，同埋5個嘅中國嘅探險隊啦。就決定咧，就要去攀呢座梅里雪山。咁同埋，因為呢座梅里雪山係冇任何歷史上啊，冇任何人係攀登過嘅。而佢哋嘅目標仲要係一路落摸曬架撐，攞曬背囊咧，就要攀登上呢個金字塔 頂峰 嘅頂峰，係啦。咁但係呢件事咧，由安排到真正進行咧，其實當地所有嘅藏民咧都同佢哋講，話你唔可以爬呢座雪山。 哇！ 因為呢座雪山 講咗， 講咗 神聖嘅， 神聖嘅。佢話。呢座雪山喺我哋文獻同傳聞裏面都係一個神嚟嘅、而你去用一啲 你想征服佢， 係啦，你個第一個你嗰個動機唔啱啦，就係、是、你想征服呢個神山啦，第一，第二就係你要去可以話用現代嘅文明去到破壞佢當地嘅環境噶嘛，你點都要作嘢啊、鑽窿啊等等，佢話你點都唔可以做呢樣嘢，咁、但係當地居民同埋中國政府咧就話，冇理由啊，你哋呢啲係迷信咯，我哋唔會理呢啲嘢咯。於是乎咧，就1994年咧，就成隊 team 咧，13個人咧， 專嘅 就係啦，爬去。當時仲係喺當地嚟講咧，同埋日本嚟講咧，係一件大事嚟嘅。咁下面當然有下，即係山下面都有個嗰、那個控制中心咁樣啦。咁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當地啲人講翻出嚟就係話咧，嗰日佢爬之前同一路嘅過程咧，成個梅里雪山嘅地區咧，都係晴天嘅。冇雲嘅，冇風嘅，冇雨嘅，即係平靜到個地步係你有少少覺得奇怪嘅平靜度。 即係隨時有啲嘢喺後面出嚟就啄你嗰啲啊！ 可能係啦，但係即係但對於攀山者嚟講就係正啦，呢啲咁嘅天氣攀山，咁一路攀一路攀，攀到去未到頂峰係山腰到嘅咋，差唔多係無端端啊！佢哋係講用無端端嚟形容，係一個雪崩，係喺下面所有人直接睇住。是一個撅啫，即係佢哋係講緊攀緊嗰陣 嗰撅，突然之間嘅雪崩， 冇錯啦，一路冚一路冚一路冚一路冚一路冚，冚 埋 曬13個人。 唉， 之後咧，即係呢件事係當然令到當地啲要征服嗰啲人嘅前線人員好好震驚啦，因為啲居民警告過你話唔准爬嘅，咁 偏偏就要做啦， 係啦， 嚇住你噶啦， 係啦，就要搞咗咁嘅雪崩，仲要邪到嘅地方咧就係、是。 CY 好耐冇见过佢啦，去美国翻嚟啊，系啊，咁同佢打声招呼先。 等我，我以为突然间做乜嘢？咁就 去之後呢件事發生咗啦，即係13個攀山隊員啦，就被所有嘅雪崩去活埋咗之後咧，咁佢咧所有嘅中國隊，即係中國政府所有嘅官員啦、搜查隊等等啦，就要去上翻呢個雪山去揾翻啲屍體，或者揾翻睇有冇人可以救得翻，咁就派軍機啊、直升機啊、卡卡啦，就搜索咗好多個月， 嚇， 係13個人連一具屍體都揾唔翻。從此是淹沒了在梅里雪。 那個 Vertical Limit 那套戲呢都有其實講那些雪山雪崩之後呢、淹沒了的人真的找不到。 是找不到 的。那什麼原因是找不到 生命探測器，因為現在可能有 太厚了。 現在有生命探測器是有些很先進的，不過你都要孭著一個的儀器，我才可以用另外那一半的儀器去找回你嘛、你雪冚住咗係冇可能， 咁但係而家真係我諗相信應該啦，冇可能。 同埋佢真係可以保持到全屍嘅，真係。 因為凍啊嘛。 係雪住啊嘛，佢發現你有聽過個 Ice Man 啊？你應該有啦。 即係秘魯嗰個。 係全世界個歷史以嚟發現最古老嘅一個人嘅屍體啊嘛。 就係、 Ice Man 嗰個雪人咯，係咯。 所以可能話咧，二萬年之後咧，可能嗰13個。 就會被人發掘到，真係㗎！佢哋淨係割開個 Ice Man 個肚，係 check 佢之前遇害之前食過啲乜嘢啊？去翻嗰個地方，咦係咪有呢啲果實啊？即係跟翻曬 去尋 嚇、可能真係二十年、三十年後或者二百年後，就揾翻呢幾個人，真係 都有可能。不過有個呢件事之後，其實有個幾有趣嘅現象嘅就係、每一年啊，係每一年都有嘅。尤其是每一年嘅春節之後咧。都有一大批嘅日本人咧，就會專程由日本咧，就由昆明經昆明、就飛去中啲咧，就任何地方都唔玩嘅， 就係、 是、直接去梅里雪山嘅山底咧進行祭祀儀式嘅。咁、第一，佢哋覺得祭祀就係為咗個死去嗰八個嘅日本人啦；第二就係佢哋都覺得呢座係神山，所以佢哋都認為 悔過啦， 係啦，冇錯啦。 所以 每一年都會去嘅。係，所以呢個神山就 keep 住咗呢班人喺度啦。 哦，即係其實佢又。即係揾到一啲外匯翻嚟。 但 係如果係神山，又點會整死佢哋咧？ 唔係，即係你侵犯佢啊嘛，係咯。 呢、這個又係 佢係神仙不可大量噶 嘛。 咁可能而家講緊好好多唔同嘅神噶嘛。 哇！ 西藏嘅信仰裏邊 係啊。 嗱，18723881872311，如果你曾經去過旅行，遇過一啲即係好奇怪嘅奇異事件、或者你曾經聽過喺當地嘅地方一啲好古怪、好特別嘅古仔或者係風俗咧，都歡迎你今晚打電話嚟夜媽媽與夜爸爸嘅。今晚有 Jason 啦，有彭晴咧，加埋有啱啱去完雲南翻嚟嘅。 When I watch that dog in the window, the one with the waggly chair, how much is that dog in the window? I do hope that doggy's for sale. I must take a trip to California.And leave my poor sweetheart alone. If he has a dog, he won't be lonesome. And the doggy will have a good home.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The one with the waggly chair.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I do hope that doggy's for sale. I read in the papers there are robbers with flashlights that shine in the dark. My love needs a doggy to protect him.And scare them away with one bark. I don't want a bunny or a kitty. I don't want a parrot that talks. I don't want a bowl of little fishies. He can't take a goldfish for a walk. How much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The one with the waggly chair. watche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I do hope that doggy's for sale. 唔该晒 ，Patty Page。How much is that dog in the window？ 我嗰度见到个西藏狗， 西藏狗啊，即系拉晒犬咯。 系啦，好恶，好恶，好恶，好恶，恶到咧。 但系唔系同你 friend 嘛？你系前世，你系耍耍残啊？你系 唔系嘅？佢系中意一个主人嘅咋？ 哦，中意一个，即系佢性格系咁样嘅， 性格咁嘅， 系点样啊？呢个 即系。是一松晒毛好大咗嘅獅子狗咁樣，但係啡黑 即好似抄巢咁樣嘅， 中國化咗囉，即係其實 係灰灰藍藍黑黑咁樣色嘅，但係呢你只要係嚟，甚至佢哋惡到我哋就算我坐架車行過呢，佢可以一路追架車想咬架車咁惡嘅。 但嗰隻狗可能係掌心咁大隻㗎咋， 唔 係好驚狗㗎。 唔係㗎唔係㗎，好大隻㗎。好驚嘅嗰啲， 咁啊，即係叫你以後小心啲啦。 係啊，我會唔係咁，除咗你講緊頭先雪山啦，同埋呢個中甸裏邊嘅環境嘅時候咧，咁我又好意外地咁有個司機帶咗我哋一個地方，咁就由中甸咧就坐咗好彎彎曲曲、彎彎曲曲、彎彎曲曲石路、碎路、沙塵路，遇到交通意外、遇到撞車之後，再要去六個鐘頭。 哇，咁格式 即日来回喎，我仲要去到一个叫做白水台嘅一个地方。咁白水台的地方就似咩呢？就似而家土耳其嗰啲棉花堡啊，一层天然嘅，好靓好靓好靓嘅。咁我当然就要去到嘅时候，我就行到上去啦。但佢同棉花堡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应该係全球唯一一个添嘅，就係、是、类似咁嘅形态嘅岩层嘅组织嘅地方呢，係渗出嚟嘅水唔係温泉嚟嘅。 哎，唔係温泉啊，咁係乜嘢？係冻水啊？ 冻水嚟嘅，冰水嚟嘅。咁我开头都以为呢个係好似土耳其嘅温泉㗎嘛，咁但係唔係冰水嚟嘅。 咁奇怪 啊。好奇怪好奇怪。所以因为呢一个天然嘅环境啦，呢一个天然嘅现象啦，喺大概1500年前呢，呢一个白水台呢个地方同埋呢个冰泉呢个地方呢，就已经成为咗纳西族嘅一个因為納西族有個宗教嘅，叫東巴教，咁就係東巴教嘅聖地嚟嘅，亦都係東巴教嘅發源地嚟嘅。咁我完全唔知嘅，咁我上到去先知，原來嗰個地方就係已經東巴教嘅發源地。 咁東巴教即係點樣嘅？係即係佢哋信奉係？ 佢係信奉一啲大自然嘅神怪啦，但佢加入咗好多漢族同埋藏族嘅文化嘅神嘅。但係咧，納西族同埋東巴教都要講一講嘅嘢就係，即係納西族人係信東巴教啦。咁但係成個納西族咧喺麗江同埋喺中甸都遇到一啲呢啲人同埋呢啲文字咧，就係好得意嘅，因為佢由始至終啦，你知道我哋漢字都係用象形文字到演變出嚟啦。咁埃及以前就用象形文字啦，咁等等好多人都用，即係例如瑪雅都用象形文字啦咁樣。但係咧納西族咧就係、是、由千年之前開始用緊象形文字。到今時今刻都係 用 緊象形文 字， 冇變 冇變，仲要係唯一一個仲現在用緊、活存緊、使用緊嘅象形文字嘅民族。 哇！ 咁啊，全世界得一個嘅啫。 好特別，即係佢哋其實佢哋係咪一方面冇進化係咯？即係停留咗。 佢又唔係喎，因為佢不過又講起嗰啲納西族嗰啲象形文字嗰啲文咧，佢哋好多經文、好多經書噶嘛。以前咧就有成超過一千年嚟咧有千幾萬本去啦，但係咧好多好多咧都已經流失咗喺外國人手上。 哦，即係人哋過嚟攞嘢嗰陣時攞咗。 係啦，或者係賣咗。咁淨係倫敦同埋德國、英國、美國 嗰啲博物館。 係啦，或者私人珍藏咧已經超過5-6萬冊嘅納西。 哇！所以嗰陣時佢哋入嚟係搶掠 嘅， 真係。 係呢、這個係。 其實真係我哋中國真係失去咗好多好寶貴嘅，即係而家啲康熙佢最前幾日睇到報紙嗰啲康熙嗰啲御印咧，又唔知喺邊度即係俾人搶咗八國聯軍嚟嗰陣時咧，攞咗跟住而家賣翻俾你，自己喺中國北京拍賣咁。 啱啊！ 即係呢嘢緣分嘅，你即係始終又留翻喺中國，去翻中國係咯， 即係可惜。 但係好慘，真係好慘。 你阿雲海呢個雲南嘅即係經歷咧，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嘅，都歡迎你繼續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偈嘅。 頭先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啱呢個話題咧，打翻嚟啦嚇。如果唔啱嘅話，可以聽就得噶啦嚇。咁啊，雲海話陣間有個 surprise 俾我嘅，唔知係咩啊，陣間聽。